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一起走进美国的网约车市场，来关注这里的一些新动向，就是网约车公司呢开始收购共享单车公司，甚至滑板车公司。美国的网约车企业这么做背后的用意是什么？他们的经验值不值得中国来效仿呢？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我们的合作伙伴新加坡新传媒电台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先生要提醒广大的海外旅行者，去新加坡抽烟要格外的留神了。并不是所有的马路牙子都可以抽烟，这里面也是有讲究的。好了，详细情况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说说网约车。7月1号，北京市下发了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这样一个文件。从当天开始呢，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就对黑出租车、黑网约车展开持续半年的打击。而其中最直接的就是那些不合规的网约车司机们不敢再出车接单了。接下来我们要聚焦美国的网约车企业。在全球的不少国家，网约车比如说以优步为代表的互联网新兴的网约车公司呢，都常会和当地的传统出租汽车公司们产生利益的冲突。因此在许多市场上，网约车从过去的野蛮生长也开始向规范发展，走向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近年来在美国的网约车企业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就是更加丰富自己的出行方式，从过去的完全靠轿车来出行，开始逐渐丰富交通方式，引入了共享单车甚至滑板车等等。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变革当中的美国网约车企业，看看未来呢他们是如何来发展全产业链的互联网交通出行方式。好，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在拥挤的纽约街头，网约车随处可见，如今他们正向更多领域延伸。今年7月，美国第二大网约车公司 Lyft 收购了共享单车运营商 Motivate。 该公司经营着北美地区最大的共享单车网络，业务范围集中在美国一些主要的人口密集城市，包括纽约、波士顿、旧金山和华盛顿。通过此次收购， Lyft 如今已掌握着美国大约80%的共享单车服务。 Motivate brings to Lyft a complete solution and also brings them approval and familiarity in multiple difficult markets。 就在3个月前， Lyft 的最大的竞争对手优步收购了无桩共享电动单车运营商 Jump，这是洛杉矶首家允许开展共享单车服务的公司，这也成为拼车公司想要成为一站式服务供应商的又一例证。或者正如优步首席执行官达拉·科斯罗萨西所说的，他们想要打造交通运输业的亚马逊。 We're no longer just about cars. We are about urban mobility. However you get around in a city, and that includes cars, it includes pool, it includesElectronic bikes now, and yep, it's also going to include flying cars, we hope. 同时，优步还将整合 Lime， 就在本月已宣布完成新一轮3.35亿美元的融资。优步将作为战略伙伴与 Lime 在电动滑板车领域展开合作，并在优步的应用程序上提供该服务。像优步一样， Lyft 也看到了电动滑板车在城市交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最近也表示有兴趣在旧金山推出电动滑板车服务。 In many cities across America, it's likely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we won't have to use one app to call a cab, a separate app to find a bike or a scooter, and then a third app to find a train ticket. 一个一应俱全的应用能让用户的旅程实现无缝衔接。 And I think that if you are connecting bikes to scooters, scooters to cars, cars to vans, vans to buses, overall your costs are going down because you're using the assets more efficiently. And I think that in the long run, that will also translate into cost savings for consumers.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要把视线转向新加坡，眼下呢正值暑期，新加坡也会是很多朋友海外出游的目的地之一。众所周知，新加坡呢有很多的清规戒律，那说到戒烟，新加坡绝对是众多烟民心里的噩梦了。因为新加坡不光是烟卖得特别贵，而且可吸烟的场所越来越多，罚款越来越高。最近新加坡政府再次升级戒烟令，除了常见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之外，即便你站在路边上吸烟也是不行的，因为呢他们也为烟民专门圈定了一些特殊的指定位置吸烟，这些地方吸烟才是被允许和合法的。所以要想抽烟的话，也得看好自己站的路边到底属不属于吸烟区。好，详细情况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正阳先生来给大家做介绍。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胜阳。今天给大家报道的就是想劝请各位抽烟的外国朋友，要到新加坡旅游的话，千万记得不要在公共场所抽烟。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是全面禁烟实行的比较严格的国家，可能外国的朋友啊都知道新加坡的禁烟区范围啊是越来越大了。为了有效的执行这个禁烟令啊，在好多地区啊，包括了住宅区的公共走廊、楼梯、电梯、建筑物的顶楼和公共停车场、有盖行人天桥、巴士站周围5公尺的范围之内呢，都禁止抽烟。在2016年的时候呢，全岛的所有的蓄水池公园，还有超过400个公园呢，都全面的禁烟，不允许公众在这些场所抽烟。那去年10月呢，公立大学的户外空间以及私立的教育学院的校园内也已经划定了禁烟区，在咖啡店呢，还有这个冷气的这个场所呢，都全面的禁烟。还有游客非常喜欢到那边去逛街的乌节路都已经开始全面的禁烟了。那为了有效的执行这个禁烟令啊，环境发展局已经到处的装置很多摄像头来检举违例的抽烟客。那可是呢，有关当局了，为了进一步更有效的监控在公共场所违例的吸烟行为，新加坡国家环境局有意呢用新的科技在全岛各地安装摄像头。这次呢不单单是摄像这么简单，还有这个热能感应器的功能，在探测到有人违例吸烟的时候呢，将会提出警告的这个功能。对于这样的一项严厉的禁烟行动，主要是为了确保国人的健康，同时避免吸入二手烟。不过呢，在过去几年的这个调查显示了，违例者有70%是新加坡本地人，外国游客呢所占的比例不到30%。去年呢，总共有22000个违例吸烟的这个案例，这比2012年到2016年的罚单的总数还要来得多。也就是说明呢，虽然新加坡政府推行了这么严厉的禁烟条例，可是违例抽烟的这个个案还是有增无减。新加坡所推行的这些禁烟行动主要是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烟客应该有一定的公德心，那么想在公共场所抽烟就应该在指定的范围之内抽烟，不要影响他人。有关当局也劝请所有的烟客的家人、朋友，甚至公众都可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就是劝请烟客不要在禁烟区里面抽烟。除了避免罚款之外呢，主要还是照顾到其他非烟客的感受，以及避免吸入二手烟影响身体的健康。抽烟对你有害，尤其是对儿童及老人，因此在新加坡推行禁烟条例是有必要的。 您认为呢？好了，今天的这段报道就为您介绍了新加坡的禁烟区可能安装有热能感应的摄像头，使到违例抽烟者无所遁形。我是新加坡新传媒集团的记者邱胜阳，祝您好运。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相信大家在切菠萝的时候呢，都会发现菠萝的那几片叶子是非常的坚硬的。在英国就有发明家利用菠萝叶子的这种坚固呢，用菠萝叶纤维来制作仿皮革材料。经过几年实验推广之后，他们发现这种仿皮革材料可以适用于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几乎可以取代皮革。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英国的皮革专家 Carmen Hodges。 他呢当年去菲律宾考察的时候，发现这个国家四处种满了菠萝树，果实收获之后呢，叶子成了废料。然而他发现这种叶子的纤维结构非常适合做皮革替代品，从此呢便开始了将菠萝叶子研发为仿皮革的这样一段事业。好了，一起走进他的工作室。 你肯定想不到摘菠萝时扔掉的叶子可以变成这么有价值的东西。经过了3到4个月，这些用天然材料制作的一卷卷仿皮革最终完工。而这一创意就来自于卡门的公司安南菠萝。卡门曾在皮革行业工作过，当他亲眼看到由制革厂造成的环境破坏和对动物的残忍杀害时，他决心想出替代的办法。 It basically has fibersplus resins to make it strong and to give it a coating so it can be used as an alternative to leather or petroleum based textiles. And Piatex can be used in most products that you use leather today, which is shoes, bags, furnishings, car industry, eventually aeronautics, so nearly everything that you need to sit on, wear or carry. 业内人士指出，发明替代材料的重点是创造循环经济，尽可能长时间地使用这些面料。目前，尽管一些主要品牌正在推行环保路线，但仍然缺乏大规模的投资。 The whole idea is that it uses circular materials in the production, and also, the whole idea is to educate customers, basically,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don't know, or sometimes they just don't care. The idea of sustainability is embedded into the fashion design, business and marketing courses here at the university, which means the future generation can continue this change that's already underway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The great thing now is that we're able to see all these change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se new technologies that are happening and also the advances that's happening within science. You know, students here, for example, we had a student a few years ago who actually grew her own fabric within the kitchen. 他们公司生产的菠萝叶仿皮革制品呢，现在已经被广泛的用于了时尚行业、家具行业等等。在欧洲有了多家的专卖店，同时呢，他们的品牌 Pinatex 也是非常的有名。不过您可能会非常关心价格怎么样呢？一双黑色平底鞋官网售价大约是90英镑，应该说价格是并不便宜的，设计和理念在里面占了大头。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老百姓打官司，许多人首先想起的是得给自己找一个法律援助，找一个律师。然而近年来呢，在加拿大越来越多的人打官司不请律师了，而是选择在法官面前自己给自己辩护。法官们把这类人称为是拎着塑料袋上法庭的人。传统场面是律师身着正装或辩护服，手拿公文包走上法庭，而在现实场景中真的出现了不少拿着塑料袋装着自己各种资料的人走上法庭为自己辩护。他们这么做是为什么呢？只为省钱吗？而对于法官来说，他们愿不愿意接受这种自拿资料上法庭给自己辩护的人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对此的介绍。 最近一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打官司不请律师，他们选择在法官面前自己为自己辩护。加拿大温莎大学法学院教授麦克法兰介绍说， 在加拿大全国各地的民事法庭，不请律师的当事人占到30%到40%，在上诉法庭占到大约1/3。 Across Canada, at least half of the people who come to family court come without lawyers, and in some urban centers like Toronto, that number is closer to 80%. But across the country, 在家事法庭，这个比例达到一半，在他所在的多伦多地区更是高达80%。大部分的法官和律师并不喜欢这些人，法官烦他们不熟悉程序，耽误时间。律师就更不用说，不仅嫌弃他们水平业余，也怨他们断自己的财路。麦克法兰说 ：“That we have for many years, I think, inside the legal system, seen self-represented litigants as aberrant. They're those crazy people who think that they should be lawyers.” 司法系统中，不少人觉得他们是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怪人，自以为可以干律师这一行。许多律师把他们叫做提着塑料袋上法庭的人。这是因为律师出庭的标配是大号公文包。过去五年来，麦克法兰教授一直在向他们提供帮助。温莎大学的全国自我代理诉讼当事人项目就是出于他的设想。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介绍说 ：“Nobody wakes up in the morning and says, 'Well, instead of having a lawyer, I think I feel like, you know, being paranoid.'” 绝大部分选择不请律师的人不是因为自视过高。 People are representing themselves because they cannot afford to pay for lawyers. 实在是因为负担不起数百加元一小时的律师费。他们当中有些人一开始是请了律师的，但是很快发现费用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在多伦多地区，家庭律师的平均收费标准是每小时450加元。许多没有打过官司的加拿大人以为，如果没有能力请律师，就可以申请司法援助，获得免费辩护服务。有这种想法的人如此之多，让麦克法兰感到吃惊。他说，只有最穷的人可以获得免费辩护服务。以他所在的安大略省为例，申请司法援助的个人收入标准甚至比领社会福利的标准还要低。既然要做自己的律师，肯定会细读有关法律条文，理清所有的事实和证据。麦克法兰说，选择自我辩护的当事人通常教育程度相当高，人也聪明能干，他们当中也确实不乏大获全胜的例子。 What is really challenging for people representing themselves isn't the stuff we teach people at law school, the substantive law. It's the procedure. 他们的短板常常并不是法学院教的那些东西，而是诉讼程序。 Judges have a discretion in terms of how rigidly those rules are applied. This is where they get tripped up. 主审法官有权决定遵守诉讼程序严格到什么程度。自我辩护的当事人经常在这方面吃亏。另外，他们不熟悉职业律师在大量实战中积累和掌握的一些辩护技巧，因此会落入对方的陷阱，从而败诉。 We can't give people legal advice. We can't act as their counsel. We can help them with the procedure because that's the interesting thing. You don't have to be a lawyer to be licensed by the Law Society. 温莎大学的自我辩护当事人项目并不能为当事人充当辩护律师，但是却可以扮演教练的角色，帮助他们熟悉法庭诉讼程序和司法系统。另外，该项目还有一份费用在可负担范围的全国律师名单。麦克法兰说，有些法官对自我辩护的当事人比较耐心，愿意花时间为他们解释诉讼程序，但总的来说，加拿大法官对待没有律师的当事人的态度是需要改进的。麦克法兰建议用打散法律服务的方式来降低律师费，也就是说，律师可以只负责一个案子里的一部分工作。以离婚案为例，律师可以为当事人讲清楚诉讼程序，并为当事人要提交法庭的离婚申请书把关。他承认，加拿大法律界对自我辩护这个现象还相当抵触，但是他用阿拉丁神灯的故事比喻说，不幸的是，这个妖怪已经不可能再被收回到瓶子里去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加拿大油气开发里的新技术。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有着全球储量最大的油砂矿， 油砂 oil sand， 也称重油砂、沥青砂，它属于一种非常规的能源，外观呢像是黑色蜜糖，高密度、高粘度。正因为它的外观看起来是黑乎乎、黏乎乎的，所以有人叫它脏油。那其实呢，在整个的一个开采的过程中，油砂矿的开采方式也是历来被环保界所诟病。它和传统石油开采方式不同的是，油砂矿是挖出来的，而不是抽取出来的。为了获取油砂矿，各开采公司是用推土机在湿地上推出一个巨大的露天矿坑，在大坑里呢，来进行沥青油砂的这样一个分离。这个分离过程需要消耗大量水和能量，并且呢产生声名狼藉的尾矿。这些尾矿是由挖剩的沙子、残存的沥青、水、粘土、颗粒、污染物组成。而这些尾矿形成的大坑，有的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成为大地的一块疮疤。虽说这样的开采方式是广受诟病，但是毕竟传统石油资源呢是有限的，人们也未来呢会不得不更多的从油砂矿中来获取石油，满足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但是油砂矿带来的环境影响又摆在眼前，如何开采、怎样开采，成为一件使人爱恨交加的事情。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有着全球储量最丰富的油砂矿，而该国的环保人士呢又频频抗议传统的油砂矿开采方式。最近就有科研团队宣布，经过多年的攻关，他们已经找出了新的开掘方法。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在环保界一向处于人人喊打的地位，从油砂提炼出来的石油也被称作脏油。但是一个加拿大石油公司和一个钛金属公司在经过数年的努力以后，研发出从油砂矿尾料中提取钛金属和锆石的技术，目前正在阿尔伯塔省北部筹备建厂。这个项目不仅将减少油砂矿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而且能让本来只能制造污染的废料创造出新的经济价值。 So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producing emissionless energy from the oil sands is possible. I do think it's going to happen. 加拿大油砂革新联盟的负责人维克罗姆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对这个项目的成功很有信心。 I'm a great, great believer in human ingenuity and human creativity and the ability for humans to solve problems over the long term. 他还说，他坚信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最终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加拿大钛金属公司在过去几年中为这个研究项目耗资8000万加元，并且获得了1800万加元的政府资助，在加拿大自然资源公司的几处油砂矿进行试验。钛金属公司总裁内尔森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说，他们计划在今年完成建厂的工程和资金筹备，明年破土动工，2021年底或者2022年初投产。他预计工厂开工以后，每年可以生产8万吨钛产品和锆石。目前在国际市场上，钛金属每吨售价在5000美元上下，锆石每吨的售价在1300美元上下。工厂的修建耗资4亿加元，它将位于阿尔伯塔省东北部的地平线油砂矿。钛在自然环境中存在分散，因此不容易提取，但是它的抗腐蚀性和低重量、高强度的特性使它被称为太空金属，从宇宙飞船和导弹到自行车应用非常广泛。锆石除了用于提炼锆金属以外，它的美丽色泽也使它成为制作首饰的原料，其中高型锆石因其硬度和色彩被视为稀有的宝石。内尔森说，他非常看好这个变废为宝的项目的前景。地平线油砂矿的工厂只是第一步，还有6个矿区可能会采用他们的技术。他说，这可能成为阿尔伯塔省的新兴产业，将来油砂矿生产的钛和锆石可以出口到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尽管第一家工厂的投产最快也要在3年后，但是两家公司已经准备把在试验阶段得来的几吨成果做成样品，分送给可能的买家。油砂的含油量很低，其中85%是砂和粘土等固体物质。油砂分离以后，混合着化学溶剂和稀释剂的沙土、污水就成了废料，被倒进尾料池。每2吨油砂才能出产1桶原油，